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You know I was broke down, I had hit the ground, I was crying out, I couldn't make no sound, no one hears the silent tears collecting, you know I had lost hope, I was all alone, never been so low, till you came along, teacher.Take on so much more than I had ever dreamed. So beat down on me, beat down like a waterfall, 'cause baby I am ready to be free. Now I am invincible. No, I ain't a scared little girl no more. Yeah, I am invincible. What I'm running for, I was hiding from the world. I was so afraid of it.Take on so much more than I had ever dreamed. So beat down on me, beat down like a waterfall, 'cause baby I am ready to be free. Now I am invincible. No, I ain't a scared little girl no more. Yeah, I am invincible. What was I running for? I was hiding from the world. I was so afraid of it, so I'm sure.Didn't exist. I was running from an empty threat of abandonment. I was running from an empty threat that didn't exist. 21:41，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是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的工作男叶谦。第一首开工歌曲很有气势，是来自凯利克拉克森的一首《无敌》，也是为我们奥运健儿们那个加把油打个气，所以把这首 Invincible 提出来献给大家。 对，新的一周呢，我们也开启了奥运季夜晚的男左女右，我们也会实时和大家播报一些比赛的进度哈。同时呢，对于我们北京乐广播来说呢， Listen to One 第三趴又开始了。 是的， 哎，我们迎来的第三趴呢， 说说是谁？ 菲儿乐团， 太棒了！ 哎呀，说到他们，其实真的，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一定会有很多特别喜欢的曲目，或者说对于他们这个新的主唱重新出发的菲儿乐团也有很多你想说的。那各位呢，今天晚上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和我们一起畅谈。同时呢，北京音乐广播呢继续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21， 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听听新作品，为他们集赞。 是 菲儿乐团呢也是推出了全新的第九张专辑哈， 哎呦， 钻石之心。在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时光当中和大家细细的品味。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呢，是这张专辑当中颇有这个国潮摇滚的一首歌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它的名字叫《锦绣梦》。 那错不了。 看秋风似水歌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梦魂，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之中，是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很久没有听 FIR 的音乐，突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哎，主唱怎么跟曾经你听过的《我们的爱》Lydia 不太一样了？ 嗯， 是的，他们现在的主唱呢，不是因为 和我是本家哈，都姓韩，我觉得他真的也很棒。而是真的，你听刚刚这个声音啊，我觉得一点也不比曾经的飞儿乐团中的詹雯婷差 啊， 甚至我觉得这个韩瑞啊，他们这个新的主唱，其实声音更有特点，你不觉得吗？ 那其实我还真的，我一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我就想，哎呦，飞儿，然后他音乐仍然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我几乎没有想到他已经换主唱了。我基本上还是照着他原样那样听过来的，我还真没发现。 大哥，我们这个 Listen to One 哈、Listen 21，我觉得就是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 是是，给我普及一下。 就是很久都没有了解，就是一个歌手，他们目前的状况，还有他们的音乐现在的风格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是可以听他们的新专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回到过去，哎，去听听飞儿曾经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 你看看 你当时哎了解的菲尔，还是这种其实跟刚才的歌曲风格很像。 这是 原来的菲尔他们带来的月牙湾。 哎，那么我 也是让大家就是找找感觉嘛哈。 是，我先听歌，待会儿问问题。 好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挺喜欢飞儿乐团的一首歌曲，在从业的19年当中，也经常在我主持的很多档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过。那在这个晚上，2021年7月最后一个周一的晚上，在我们的 Listen to One 第三趴的第一个晚上，和你重温一下。 繁华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半路看回去。热情灌满满好玩具，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记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勇敢的泪凝不那一句话，也许可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勇敢的泪去花，也许可 曾经2018年之前了解的 FIR 他们共同带来的这一首，很多人记忆当中也是很深刻的一首歌曲《月牙湾》。嗯、那从2018年2月份开始呢，飞儿乐团的主唱飞就离开了飞儿乐团。后来呢，10月25号，韩瑞，这个韩瑞他的英文名呢叫 Lydia， 也很有趣哈。加入了飞儿乐团，担任了新主唱。那目前呢，也有3年的时间。最近呢，他们出现他们发行的第9张大碟《钻石之心》，也就是我们这次的 Listen to One， 要和大家透过21天好好听音乐，共同来分享这张新专辑。也欢迎大家呢到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来为新作品为他们集赞。 对，首先我记得飞儿乐团它本身就有一首成名曲叫 Lady 啊， 对， 是吧？然后啊，他换了一个韩姓主唱，他也是英文名也叫也叫这个Lady 啊，所以。我八卦一下啊，我记得那个原来的飞，他是跟吉他手后来结婚了是吧？然后是一对儿是吧？然后他后来为什么就离开乐团？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后来发生的，所以我也不敢乱说，我只是请教一下韩立，是不是有这样的缘故？ 回归音乐本身，这就是我们要 listen to one 的缘由。有些东西呢，其实你不必去非要去把所有的人他的背后的东西要弄得清清楚楚，其实你只要去感受作品当中的他们。至于之前的情感的 就不打听了 等等啊，我觉得其实歌手有他们的消化时间和消化过程，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回归音乐本身哈，就是我们认真的纯粹的听音乐， 只听人家的歌，只听人作品吧。 对啊， 嗯， 刚才叶谦已经给我们充分哈表现了一个反面教材。当然其实关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些东西呢，也许我们会在访谈当中去聊到哈。现在我们来听他们的作品，同时呢也来分享叶谦今天晚上带来的音乐。 这首歌名字叫做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走在阳光下。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来自 Rod Stewart， 我们要步，我们的步伐要坚定地迈在阳光下。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给大家一点阳光的感觉吧，因为这两天又阴天了哈，没有多大太阳出来，在北京啊，我说的是在北京，全国的这个情况也是，所以呢，想给大家一些阳光感的歌曲，Walking in the Sunshine。 但是天气预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几天北京还是会有雨啊，希望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带好雨具， 是 啊，注意这个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哈，我们看天气预报，明天呢会有雷阵雨，最高的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然后哦，这是今天，明天是27度，最低温度是24度， 还好。 周三还是有雷阵雨，周四也有雷阵雨，哎，总之就是阴雨连绵了哈。这个我们也一直关心着，在河南， 对， 现在有很多地方也是还继续，受这个阴雨啊影响，还是需要我们继续来帮助他们。有时候一说到这个事情，白天时光里哈，我们既是关心着奥运的比赛成绩，同时也在关心着河南的灾情，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多多的去贡献自己的爱心吧。 是 憧憬个好远的距离，全在日记本记录里，看天亮的透明，在白天数星星，谁说我的梦不实际，我深深深呼吸，自己做了决定，我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到梦中的北京，我睁大了眼睛，胡同里 ABC 世界变得好近，把梦都捧在我手心，不确定的空气挑战我的勇气，却达不到我冒险的决心，大树下的草地，我唱自己哼着歌曲，为明天的未来打气，做快乐的女生，我做我自己，我用歌声唱亮了明天，我用相机拍下了满满的纪念，时间陪我一起摇曳，紧张失眠，青春也为我写下美好的一页，就像昨天许愿，却怎么过一年，汗水从苦涩变成甜，还装进心里面，真是要说再见，我用直觉选择今天，就算跨了风雪，绕远路到终点，依然相信坚持最初的信念，做勇敢的女生，美梦都实现，在白天数星星，谁说我的梦不实际，我深深深呼吸，自己做了决定，我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到梦中的北京，我睁大了眼睛，我用歌声唱亮了明天，我用相机拍下了怎么过一年，汗水从苦涩变成甜，还装进心里面，真是要说再见，我用直觉选择今天，就算跨了风险，绕远路到终点，依然相信坚持最初的信念，做勇敢的女生，美梦都实现，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6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到里面呢会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为这档节目助力啊，大家在一起呢聊聊白天看比赛的感受啊。甚至是刚刚看完比赛的感受啊， 是是， 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话题下面表达你的感受。今天呢，我们这个奥运期间嘛，都会有一些跟运动相关的话题。那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就是，看奥运比赛哈，你觉得你自己有哪方面的运动细胞？ 嗯， 就是你发现你虽然现在不怎么运动了，但实则你的身体里啊，你感觉你如果去比划比划，甚至你觉得如果从小练一练的话，也还能行的。这方面的运动 是 啊， 是， 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是个运动废物了哈。 哎呀， 还是，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运动废物了。 可不能这么说，前几年我还看你拿着羽毛球拍。 哎，前两天我一个同事 在我们的球场偶尔出现。 哎，我真的运动这个走下坡路，就是从我没有球搭子开始的。 嗯， 因为像你们打那么好的，我又打不过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男子组在一起打，所以我就想跟女子组吧。 哎，找不着 女子组。哎，我身边的这些女生朋友哈，个个都是干饭人啊！你说约他们打球不行， 不感兴趣； 你约他们吃饭，什么时候都有空。 哎， 于是乎呢，就一下子从这个运动健将沦落为运动废物啊！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退休的同事啊，他跟我说：“哎，接下来的时光里，我可有大把大把时间了，到时候我约上羽毛球，咱俩一块打。”我太好了，我都要跟退休的女职工一起打球了，真是没有人 打。你离退休也不远， 哎，远着呢，55才退休呢。 也是也是，你还能再打10年， 12年呢。 好， 哎呀，一想起这个事情哈，还挺漫长的。 于是乎呢，我觉得运动它是一定会让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加速了，对吧？ 主要 让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主要是它养颜排毒，你们女性啊最喜欢的这个词，它因为它有那个循环的，那个汗液就能带出，汗液是能带出最多毒素的一个排泄的一个功能，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怎样去积极的，然后健康的去排汗，每天都有一个运动能让你大量排汗。 哎，就这么说运动好哈，这运动妙，运动呱呱叫，但是我相信有无数的懒得要命的男左女右们，他还是觉得自己躺着最好。 对 啊，躺着，如果有躺着这项比赛的话啊，躺个三天三夜、四天四夜、五天五夜，平躺冠军。 人谁不愿意更舒服的那种姿势啊，对吧？但是呢，你想要羡慕别人健矫健的身材，对吧？健美的身材的时候，你就要想想，管住嘴、迈开腿的时候，你就要想想怎么牺牲自己的那点懒惰的情怀啊。 哎，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有运动细胞？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这种 足球， 对，强项的，这样就是强力对抗的这些，然后还有羽毛球、游泳这些。 哎呀， 我很感谢，就是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就是无论感不感兴趣吧，反正家里的比如说兄长还有舅舅他们就是强逼着带我出去，把我给教会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强行把我给教会了，还有我的周围的同学跟我一起感兴趣的也搭帮结伙，就像你说的饭搭子他得有体育搭子呀，我们就是确实有体育搭子，一组就成一个队，然后就出去玩，我非常感谢。 要我说哈，站在这个我如今的这个年龄段哈，44岁，我看这一届的奥运比赛啊，2020的东京奥运会，我第一次发现其实我更擅长什么项目呢？我擅长射击 啊， 射箭。 哎，对，就是瞄人的那种 飞碟。 对，瞄人东西你都想。 我发现我不喜欢和人对抗，我喜欢的比赛是我自己，因为你没发现吗？就当这些比赛的时候，其实你不是赢对手，是赢自己。你对吧，你的心态稳了， 心里在自己震慑自己、啊、 是我突然间发现，哎，我怎么喜欢这种运动呢，就是我可以在我的世界当中，我不用去，就像羽毛球也好要对抗，对吧，乒乓球也好，你都要和对方就是有一个过招的过程， 对，面对面的过招，哪怕没有身体对抗， 对， 那但最直接的你看像我们那足球，这真的都是直接身体对抗， 对，而且你们要有配合、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场上大时间很长啊，耗时很长的这样一个对抗， 是， 但是你看射击、 飞 碟， 是， 就这些比赛其实都很短， 对，但是 大家 这个基本上可能为你达到不了排汗目的的，要是出汗也是汗颜， 对对对， 也是冷汗。 我还是喜欢就是静静的待在那里、 我也看出来你的本质了、 哎，就是每个人会发现嘛，就如果你现在说，哎，大家就组成民间的奥运这个运动队哈，大家各自报名，你报哪个项？你报哪个项？我想报名飞碟。 飞碟。 对，因为我今天看 你举不动那枪，你信吗？ 哎，这倒是哈、 啊，你举不动那猎枪， 我现在都100斤了，我还举不动。 你不是跟你镜头不一样？ 就像你说的，这个大家看似这些运动哈，它很安静，但实则运动员他在平常的训练当中，一定不只是在射击，他一定有体能的训练，对吧？ 对呀、 啊，有你的这个奔跑啊，还有肌肉啊。其实运动比赛它一定是一个全方位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比赛的项目当中，并不是我们曾经觉得啊，我们就一定要拿冠军，对吧、我们要拿金牌。我觉得每一位参加奥运的比赛的选手都已经是，你想想都是世界级别，这个就是这个项当中最牛的人，对吧？ 他有几项技能是第一项，体能技能，然后呢， 对， 心理，然后他的那个对抗能力，这个都是参数都是非常综合的，而且非常科学的在掌控之中的，所有的教练组还有他的那个心理干预组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培养其实没那么简单。 有人说全世界只有体育哈、能够让大家真的是全都能够集中一致的去关心他， 对， 就是不管你爱与不爱，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着东京的奥运会哈。那我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也是跟体育有关的。 好， 现在先来听叶倩带来这首歌吧， In My Life。 There are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In My Life， 在我的生命中，来自 Little River Band 翻唱 Beatles 的这首歌曲啊。我其实我特别想放的是另外一首歌，叫做 Something。在今天，我觉得时间太短了，两分多钟这首歌就结束了，所以我还是挑了一首三分半钟的 In My Life 送给大家。 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在想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大家现在的年龄段不同嘛，大家看过的奥运次数也不同， 对 啊，在我们的奥运记忆里所定格的画面也不一样。那关于今年，我觉得这一届的奥运会的确可以载入史册了哈，就更加深刻的载入史册，因为它首先是延迟了一年， 是 对吧？ 是。 同时呢，又没有现场的观众，还有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在场上都戴着口罩， 嗯， 整个的奥运气氛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是你在那个群里边，你见过那些就是非主流的那些你没见过的非主流的对抗项目吗？就是体育对抗竞技项目，有那种你看不是一个篮球场，只是中间有一个篮子，然后也没有篮板，然后几个人，十个人，五个人一组，围着这个中间这个柱子，然后抢球，围绕着圈的抢，这是一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挺适合， 你说那是什么项目？ 它好像也叫篮球，但是那个篮子就是一个空篮。 是这次奥运会吗？ 我不是说奥运会，我就是说你 拜托， 你有没有看过在微信里或者在群里看过那个视频，里边有一个项目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抢包山吗？ 不是，就是两个人对视看谁先笑。你不是爱瞄人吗？ 不是这个意思、啊、 可以睁眼， 我觉得其实这次在奥运的比赛当中，就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位选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我们国家16岁的一个选手，他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6岁的小将盛李豪在第一次的奥运会当中就获得了银牌。大家想一想、太厉害了。而且呢，我关注了一下他的这个成长史啊，特别有趣的一点是他13岁啊，他练射击刚刚才3年的时间。他为什么能够练呢？就是在他13岁的时候去一个俱乐部玩了一下这个枪，刚好被一个教练看中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摸过这个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从市队、省队、国家队一条龙、就进入了奥运比赛。 这个教练其实是很厉害的，他一看他可能看见小孩子一端枪那个姿势，一看他这个镜头就知道这是一块料，是吧？ 你想今年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获得了银牌，而且心理素质特别好，在最后的尾声的时候还能打出特别让人惊讶的成绩，真的是后生可畏，就让我对这项运动哈、我觉得可能大家说比赛它的都有这个运动的一个，我们说到一个年纪以后就不太适合这项了，但是我觉得射击这项比赛还真的 啊， 只要你状态好、 是 40多啊， 是 50多都可以继续。 对，它需要你的是强大的心理和稳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姿态，不需要你满场去奔跑啊之类的，不是这样的运动啊。你也可以到人教练门那个门前敲敲门，然后给人站一下站姿，然后举个什么东西让人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禀赋，人家觉得你有这个天赋的话啊，有这种禀赋的话，也许你就是下一届的那个教练助理， 像有一些 教练助理组里边的一个非常非常得心应手的 对话，我们叫无效对话。就刚刚我们俩的这个对话叫尬聊，叫无效对话啊。归根结底啊，这一次的奥运比赛呢到8月8号才结束啊，在此期间呢，我们再次祝福所有的中国运动员都能够比出最好的成绩来。而且我们也看到哈，00后那么多年轻的选手在奥运的舞台上真的展示了我们中国年轻运动员的新的风采。其实不管得不得什么金牌银牌铜牌，重点是风采和胜过自己， 我们能做的 重要的， 对，能做的就是在这里给人家放非常好听的歌，给大家放非常鼓励他们的歌曲，给他们加油，给他们打气。 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深还有孙楠特别为这一次的奥运会加油而创作和演唱的歌曲，叫《中国加油歌》。 敢拼敢冲敢梦想 China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好的，非常酣畅淋漓的一首歌哈，真的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气势。虽然今天在一些我们觉得很有把握的项目当中呢，因为比赛它就存在着这种临场发挥啊，选手的一些竞技状态的转化转变呢，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拿到金牌，但我觉得每一位运动员都是拼尽了全力。接下来呢，他们也各自有很多比赛，单项的等等等等，让我们真的，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更享受奥运的各种比赛的感觉了，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看比赛，我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外有时差嘛，就是他因为在欧洲啊，在其他州都有时差，然后经常是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问怎么样，昨天晚上几块金牌，几块金牌啊，金牌榜怎么样了，就很在乎这些东西。 对，成为了一种其实是美好的祝愿和习惯啊。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跟小朋友们或者是跟小同学们一起，就是在怎么在教室里欢呼，那个情景我现在还记得。 嗯， 就是一听啊，又得一块金牌，又得一块金牌，然后在那个教室里面就特别特别高兴，小朋友们。 奥运赛啊，奥运季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空呢，多多关心比赛，感受一下体育带给我们的一些精神力量，一些在自身的哈需要坚强或者说需要坚持的时刻，看一看运动员他们走到比赛是这一程多么的不容易，真的这是很让我觉得为之动容的部分。30岁的运动员，在跳水台上，他得熬了多少年？30岁了还能够继续在跳水台上等待他的奥运的一块金牌。 竞技状态发挥好了，你别说30岁，45岁也一样，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 但是跳水这个项目可不一样啊，对吧？ 也是。好，说到跳水，我还说呢，我可以建议你去游泳，真的，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用建议我了啊，我对我自己很了解。 哎，夏天的时候， 你不用把你在游泳池的那个 在阳光下啊。 Please. 很唯美的一首歌， 是送上一首今天晚上比较安静的歌曲吧，来自卡桑德拉威尔森。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呢，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啊，有赢必有输，所以呢这就叫得失均衡，得失在这个人生中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首 Cassandra Wilson 非常安静的可以静下来总结自己的 Lost 也是送给大家。 嗯，21:5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9:00-11:00为您直播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星期一啊，今天呢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哈，七月呢也要收官了，时间过得很快，日子一天天的流逝，但我想在我们的心底里存下的回忆也会越来越多。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又继续带大家重温菲儿乐团的歌曲， 是， 而下面这首歌的演唱者，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非常期待有朝一日哈，可以让他也参与到我们的 Listen to One 的活动当中。我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春风得意我无所依，可是啊，唯有你，唯有你，在我心底。每当我想起你，才相信爱的真谛。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是执着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盼我有天能够变真假。是我努力换取，骄傲的听不进只言片语，可是啊，没有人预知结局，一世去风 收录在李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我唯有的你》。真的，当你可能因为比赛的成绩听到那个结局心里不太好受的时候啊，当你在职场中遇到一些难缠的客户，或者被领导上司 给你一点点的压力的时候哈，我觉得听这样的音乐真的可以让你和你的情绪，糟糕的情绪做一个隔离， 对， 一下子呢就舒缓了很多，这个世界又好了些。在这里呢是此时北京时间的21:57，也和大家呢共同来这个回顾一下哈，今天奥运会比赛当中的中国队所取得的成绩。那我们中国队今天呢是获得了4块银牌3块铜牌，乒乓球的混双许昕刘诗雯获得银牌，女子举重的55公斤级廖彩云获得了银牌，女子100米蝶泳张雨霏获得银牌，双人10米跳台曹原陈艾森获得银牌，体操男团决赛中中国男团获得铜牌，女子双项飞碟射击魏萌获得铜牌，要向我们的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哈。其实不管怎样，我觉得在世界级的这样的比赛当中，大家都是强手如林，每个人的竞技状态啊方方面面都是不可控的，我觉得能拿到奖牌就已经是非常棒了， 恭喜健儿们。 对， 我觉得还要恭喜健儿们， 运动员任何的压力，因为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想获得更好的名次，对吧？ 对， 这是他们练了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哎，我就听那个解说员说有时候封闭训练400多天，你想想不能出训练馆 1年半， 就天天在重复重复再重复， 是 我们的运动员非常的不容易哈，所以让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呢也拿出这种我觉得大格局的状态和心态来哈，来关注运动员的进步。当然对于其他的啊，在现场会有一些其他的干扰啊声音啊，我们不去想，因为其实任何的比赛都会存在这些因素的，对任何运动员都是一样的。 把青春最好的年华献给这样的竞技运动，我觉得其实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荣幸的。 好的，这个时段呢就先到这里吧，我们第三时段继续分享男左女右咯。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6，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6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嗯，时间过得还是真的挺快，已经到第30段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嗯，刚刚呢，我打开了聊天室哈，哎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听友说，要延迟退休啊。 啊， 哎呀，我就当成是对我说的吧。谢谢这位佳宁朋友哈，还有很多小伙伴也在聊天室当中呢。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其中的话，我诚意的建议您赶快加入男左女右，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因为取得了这个粉丝榜的资格，您才能够参与到明年男左女右15周年的有可能的大型聚会当中哈。 是，这是一个事儿。 对，所以如果你在这里边小队长都没有拿到的话啊，这怎么可以邀请你呢，对吧？ 当然也不强求，这个就是看个人的这个时间和他的那个空档，还有他的真的是精神头。我今天我就来的这个路上，我也是觉得还想是跟大家还说怎么个打个招呼啊，用音乐打招呼，这是我们经常干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今天想跟大家问问，是不是周一大家累了一天了，来听听广播，现在休闲休闲，不用动那么多脑筋了，今天累不累啊？我想这么问问大家的，因为今天我也累了一天，我也特别理解累了一天的人。然后呢，因为我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什么呢，是看见一个下班的一位先生，他明显就是把那个西装啊，已经因为这么热的天他还要穿正装，然后已经搭在肩上，很疲惫的往家里走，就我感觉特别的有同感，看见他的背影。 这个城市里一定有很多像叶谦这样哈，白天时光里忙碌了真的是特别多的事情，然后还不见得这些事情都顺利， 是 对吧？ 嗯， 然后呢要么就是奔波了很多路啊，但是呢这路还不见得都是平坦的。 对， 哎，就像我们说的，有时候是这一天诸事顺利，有时候这一天是诸事不利啊。 嗯， 渐渐和你作对啊。 渐渐是谁啊？ 人人和你这个作对啊。 啊， 你觉得自己真的糟透了。 所以在节目里还是特别特别想慰问一下今天累了一天的听众们。 嗯，我亲爱的听友，我想对你说，这不过是你漫长人生中的很普通的一天，而且不过是在遇到好运之前啊，需要做准备，需要做考验的一天。这再正常不过了，是无数正在和你一样听节目的人都遇到过的事情。老天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我刚刚呢也是很好奇的，把男左女右的粉丝榜一直拉到了最底层哈，我要看看这个 最底层了都， 就是最、啊、就是人家有6级的嘛，对吧？就是我要看看最一级啊，最后垫底的是谁啊？当然这个垫底他也是比还没有取得这个粉丝榜的资格的朋友要厉害一些的。张亮啊，我看到张亮了，还有用户8098DS，一树一树的花开， 张亮、 多米诺啊，一生不变。他们现在呢，都是在这个虽然垫底的位置哈，但也光荣啊、 嗯， 这也是进入粉丝榜了。 你们厉害， 号称明年如果我们要是定制1000台收音机的话，这都是有份的。如果你完全没有取得这个资格的话，这个就很有可能，抱歉的通知您，这次活动您就要等一下了。 所以还是要感谢， 20年后再见喽。 20年后你给人许这愿啊， 不是5年1聚吗？ 还是感谢大家积极配合，积极的参与、 嗯、是。同时我们这个小星星哈，也好久没有人去更强烈的点了，我的小壁纸也堆了很多了。想在这首歌之后哈，和大家分享一篇和体育有关的暖文章，真的非常适合许许多多像叶谦说的今天超级的累，超级糟糕，天哪， 是天哪， 天哪， 你不要 天都像塌下来一样了。 不要有这种情绪， 这世界为什么老跟我作对。 来，男左女右、啊、还有好听的歌曲，来自 Sting 的 Frag You。 哎，这首歌之后我们来听绝对让你能够重燃信心的一篇暖文章。 Drying in the color of the evening sun, tomorrow's rain washes stains awaySomething in our minds will always stay. Perhaps this final act was meant to clinch a lifetime's argument. Nothing comes from violence, and nothing ever could. For all I was born beneath an angry star. Lest we forget how fragile we are.On the rain Sting, Fragile。 好的，听完这首歌，进入今天我与你分享的短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为什么我劝你一定要看奥运会。推迟一年，东京奥运会终于开幕了。体育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找到了七位中国体育人，他们在过去40年与奥运分别产生过深深浅浅的连结。我们集结了大大小小的读者提出的问题，抛了过去，邀请他们用体育人的方式作以回答。不如从这七个故事开始，让体育给你一些答案。提问：姐姐，我今年高考失利，决定复读，但我打心底里觉得特别不服气，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这样被一局定输赢？我很怕自己明年也带着这种怨气上考场，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解答：丁宁。我来跟你说一个故事吧。2012年第一次打奥运会决赛，我的队友李晓霞隔网相对，本以为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对决，但赛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每个裁判判罚的尺度也不同。决赛被判几个发球后，我没有很快适应，及时调整，思想上受到了干扰，最终1-4输掉了比赛。所以很多人会问我，4年后里约奥运会面对同样的对手，我压力会格外大吗？我的回答是不会。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强大的对手，我站的舞台是我渴望的奥运会决赛的赛场，我需要做的是全力以赴地去实现我这4年的积累和成长。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经历挑战和困难，我们只能迈好当下的这一步。最近经常被问东京奥运如火如荼，我却选择去北大读研，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只能说，人生的每个阶段追求不同，到了这一阶段 我找好了我想走的另一条路，就勇敢地坚定地走下去。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意义，体育总能告诉你答案。提问：虽然现在做的是喜欢的工作，哎呀，但每天的日子都是重复的朝九晚五，吃着差不多的外卖，见着差不多的同事，仿佛一眼就能望到头了。有时我会觉得，这样人生一点激情都没有，我要怎么才能破除这种对激情的贪婪呢？解答：蔡赟。让我来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队从来没有拿过奥运会男双冠军。我22岁时，从单打转向主攻双打。有人说自己的理想是2年拿亚洲冠军，3年拿世界冠军，我还觉得不可能呢。直到我真的站在北京奥运会的男双决赛赛场，不可能好像要成为可能了。家门口作战，队友们已经拿下了男单、女单和女双的金牌，然而我输了，决胜局就差5分，几乎爬到顶峰时突然滚下来是最痛的。后来站在伦敦奥运会男双决赛赛场时，我32岁，早已不是运动员的黄金年龄，队友已经把其他4项桂冠全部摘下，独缺男双。北京奥运决赛的失利就在不久前，但我已经不在意了。然后我们赢了，我们接受采访，接受尿检，再走出来时，偌大的温布利球场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们静静地离场，半小时前夺冠的激动已经淡去了。我当时想得很简单，这一切结束了，好像又要重新开始了。也许平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我们要学会珍惜平静，体育总能告诉你答案。提问：家里缺人手，所以我辞掉了北京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工作，回老家跟着长辈学手艺。但今年我辗转听到原来的朋友说我逃回老家躺平了。我不理解，我在老家过得很快乐很充实，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难道就没有意义吗？解答：黄健翔。让我来和你说一个故事吧。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跳板决赛，中国、俄罗斯、英国等传统的强国的选手们纷纷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失误，希腊最终赢得了金牌。要我们一般来看，这就是捡漏了，对吧？但当时希腊选手欢天喜地，他们都说那天是古希腊众神发了神威，送给希腊人一块金牌。当时我就突然感受到了，体育不一定是要苦大仇深，它也有这层幽默的魅力。我们经常在体育身上强加自己的负面情绪，比如中国足球，有很多人喜欢去盲目的诋毁它。我觉得在中国搞足球很需要勇气，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如果选了其他项目可能已是世界冠军，但当他们选择了足球，意味着他们一路都可能伴随着失败。可是热爱足球的人依然还会热爱，很多不理解和不支持本质都是因为不了解。做热爱的事儿，首先要学会偶尔静静音，体育总能告诉你答案。提问：绩效考核因为跟丢了一个项目，我被领导打了 C， 但前后脚进来的同事被打了 A， 下半年都准备要升职了，而我再被打一次 C 就要被优化， 心态崩了，想不通了，我该怎么办呢？解答，刘建宏。让我来和你说个故事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董方卓打进中国男足在奥运会历史上的首粒进球。可是这个进球，我看到之后没有多么兴奋。我们不能靠这样一个进球就取得了多大的慰藉，而是要让它作为一种鞭策，为了把自己的名字日后和胜利长久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男足在亚洲的地位定位绝对不是一流的球队。我们发挥不佳的时候，甚至会输给比我们排名靠后很多的队伍。所以对中国男足来说，要锻炼自己的独特打法，面对强队如何应对，面对相对弱队如何保证不丢分。为了赛场上的一时得失就劳心伤神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儿。当你抱有一种赢家的心态，所有的胜负都是为了下一次的竞赛积蓄更大的潜能。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心态。体育总会告诉你答案。提问：考研二战，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放弃了。曾经觉得这是一次转换人生跑道，为了以后能够真正的做自己热爱的事儿的机会。现在我却只能感到疲惫，我要不要找一份对口的工作算了？解答：苏群。让我来和你说个故事吧。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一年，一个叫苏群的高中男生开始痴迷上体育。1993年，萨马兰奇揭晓2000年奥运会城市。当他说到“感谢北京”，我就知道我们落选了，在电视机面前流下了眼泪。2001年，莫斯科，我作为《体坛周报》的记者去到现场，萨马兰奇这次终于说了北京，前面没有感谢。当时外面下着雷雨，王治郅没撑伞，冲到滂沱的大雨里大喊 I love you China。 我拿相机拍他，可惜拍糊了。2008年，我全程参与了奥运，在家门口，即使是面对有科比和詹姆斯的强大梦之队，我们也抗衡了半场。我太激动了，那种激动时至今日也历历在目。2015年，长沙亚锦赛夺冠，全场响起国歌合唱，我的眼泪不停地掉，这种激动让我迷恋。热爱就是在场，体育总能告诉你答案。提问：我不想输，即使在健身房跑步，我也一定要做配速最快的那一个。但我又明确知道自己没法做到一直赢，这种心魔要怎么破？解答：杨毅。让我来和你说个故事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篮有两个选择，一是前两场面对强大的美国和西班牙保存实力，让伤病初愈的姚明休整；二是场场都拼。姚明选择了后者，最终的结果是仍然是意料之内的两场失利。但第一场我们打出了奥运史上中美之间最小的分差，第二场我们把西班牙逼到了悬崖边上，最终在加时赛才遗憾的败北。在家门口，中国男篮交出了八强的成绩单，此前我们已经进过八强，没有突破历史，但所有人都被男篮的拼搏打动了。所以更高更快更强吧，你是你自己的尺度和标杆，体育总能告诉你答案。提问：说来惭愧，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能 get 到体育，或者说是竞技之美吧，以至于每次举办奥运会，我也就是听一个金牌数字，哦，真厉害啊，就到此为止，不会有太大的感触。我很敬佩把一生献给体育事业的人，但同时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对奥运有这么深厚的感情，是为了什么呢？解答，宋师兄。让我来和你说个故事吧。1984年，央视第一次报道奥运会，当时转播花费很大，第一笔费用是报道权，交给国际奥委会才能报道，第二笔是从美国传回来的卫星线路费，再加上演播室的制作成本，需要很多钱，我们没有这个实力，甚至不得不到香港跟 TVB 摊钱。那届虽然条件简陋，但15枚金牌的成绩也是很大的鼓舞，让我们有了一种急切希望在中国办奥运的心情。于是1993年的9月23日20:16:40，萨马兰奇的头一句话是感谢北京。我们还以为有戏了，结果他说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但申办奥运的赢家只有一个，悉尼。当时杨澜女士和我一起现场直播，后来她写这是她听过最遗憾的一句话，尽管只是翻译，这也是我最遗憾的一场直播。奥运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民族的热望，而且是一种鼓舞全人类的力量。奥委会主席巴赫最近讲，东京奥运会就好像走隧道里面看到的一束光，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奥林匹克精神都不会改变。就在4天前，这个格言也时隔108年第一次发生改变，成为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即使你是一个对体育不感冒的人，这样的精神我相信也是一种鼓舞和振奋。体育总能告诉你答案。今天和你分享了这几个小故事，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我们继续关注这一届的奥运会比赛，为中国健儿加油。 最近你好吗？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个 beat go song，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 song，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发现你来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

che uccise a fino amore. Saiba che sta in me provoca immensa tu. Se privilegiados têm ouvido igual ao seu, eu posso apenas o que Deus me deu. Se você insiste em classificar meu comportamento diante música, 这样的音乐还是很治愈的。 对 Disfinato Bossa Nova 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曲目、Disfinato。 好的，这里是男左女右，除了在、广播或者是你的手机、电脑中听到我们，同时也可以到 App、找到听听 FM， 不光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听到节目，同时呢在白天时光里，各位如果愿意给男左女右的重播啊，也就是你的这个回放收听啊、增加我们的人气 KPI 的话呢，也可以白天时光里点击男左女右的回放啊， 嗯， 然后你听听节目啊，昨天晚上如果这个今天太困了不想听的话，那白天时光里可以回听啊， 是 听听他们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啊、 都干了些什么， 就是放了些什么歌曲、啊、 对，放了很好听的歌曲，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Listen to one， 哎， 你看叶谦哈，虽然是老放欧美音乐，但是也非常了解我们这次 Listen to One 的这次企划。 是， 那我们第三趴飞儿乐团来了，而这一首歌怎么会忘了呢？我们的爱。 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 这也堪称当年卡拉 OK 必点金曲啊！凡是女生跟我们一起去 K 歌的，她肯定是喜欢点菲儿的这首歌曲。 那你们一起唱歌的女生，这个水平还挺高的。 是是，我们也是觉得，哇，这个歌，因为她一唱就飞起来了这种感觉，所以还是挺难唱的。 现在呢，飞儿乐团哈已经出了他们的第9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名字叫《钻石之心》， 是 也是他们换了主唱之后哈，这个主唱的名字叫韩瑞，英文名叫 Lydia 啊，也是在这个一个全新的，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合作哈，就是他们这三个人在一起，虽然有3年的打磨时间，但是呢，这个歌手啊，就这个新的主唱 肯定年轻， 我觉得对比过去呢。是有了长足的进步，96年的， 是是是， 非常的年轻哈。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这21天当中，在我们北京乐广播全亚洲重磅限定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当中呢，一起来沉浸式的哈，好好的了解他们的音乐。也欢迎大家到新浪搜索 Listen 21，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听新作品，为他们集赞，为飞儿乐团集赞啊。然后我们也会有。飞儿乐团的采访啊，就像我们之前的许嵩， 对， 还有周慧哈， 是 慢慢的，我们真的会集齐21个人嘞，21位歌手哈，21位唱作人， 已经相当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了。 是的，你让小宝准备哈，他也有机会， 哎，他是第22个， 赶紧，因为要有作品呢，我们是要。小宝应该都是单曲吧，没有发专辑， 差不多是可以用一张专辑来计数的，但是他都是以 没有实体的， 对，他都是以单曲在网络上那么发的， 那可不行啊。如果要来我们 Listen to One，那你必须得有整张的专辑啊， 看看这资历吧，就像咱们这个点赞你这个必须这个 得被认可哈， 对， 别一说我们这次 Listen to One 的人是叶谦，叶谦是谁啊？叶谦有什么作品啊？啊，不说我吧，是韩立。韩立唱过什么歌啊？啊，这就尬了啊！一定是真的有他们自身的作品。 我先写一首吧，我这首作品叫《韩立》，行了吧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And my arms are open w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听心的流话，时间变了，听爱的表达，会牵挂。 才叫歌手啊，这才叫实力派，这才是配上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来自我最喜欢的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听见》 啊，听见， 对，这样的声音是配得上让更多的人听见的。 看这个有朝一日，不是有朝一日，我看肯定是在这个计划内啊。孙燕姿这种小天后也不会，也不会落榜。啊、 小天后， 对，真是现在已经是。你不能说人家老天后对吧？ 你 现在已经是大天后 了。你是跟00后里边说他是冷门歌手， 哎，对，就是那个，就是因为那次刺激到你的那个冷门歌手啊，这是谁呀、啊？冷门歌手吗？ 我发现一个很好听的歌手啊， 对，所以他也是真的是很值得来 listen to one，很应该来一次，让大家再重新知道一次他。 反正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活动呢会。有更多位哈，大家喜欢的可能也是你的自己的，应该是压箱底儿了啊， 是 你的这个私房收藏里面的，你觉得啊他是个宝藏歌手， 对， 哎，怎么还没有这个被大家知道啊？ 是， 其实你放心吧，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的， 对， 就是个时间的问题，让小宝加油啊，小宝那个萨克斯啊弄起来啊， 你每次一说这才是歌手，这才是音乐的时候，我就为小宝捏把汗。 李思光先生加油加油，我们要相信啊，奇迹是相信奇迹的人创造出来的， 是 你如果给自己唱衰的话，就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如果你愿意给自己更多的自信，给自己加油，相信你只是暂时没有做到那个水平了， 你看这个 假以时日一定 OK 的， 是各行各业，你看在人生中每一个台阶上你都有充满了竞争，充满了竞赛，是吧？不只是体育项目，你看像 唱歌，像音乐人，像制作方，像各行各业都会有这样的，所以呢 我真的 放松心态， 特别特别佩服在赛场上的选手，还有这个音乐比赛当中的这些能够现场发挥的那么好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喜欢比赛的人， 你不是人来疯那种人， 特别不喜欢，就是我喜欢比如打羽毛球也是，哎，我们就打着，我特别不喜欢来咱比一局啊，来在咱们那个较量一局， 哎呦，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 没有 这 种、这 个、过程， 没有这种竞争的这种心、啊、 没有，为什么所以我喜欢刚才说如果有可能射击啊，就连运动我都喜欢打保龄球啊，就自己一个人那儿静静的干一点什么运动。 说实话，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种不太愿意去跟别人竞争啊、竞赛的一颗心，可能也有一种善心或者是怎么样。 有的人说我们是怕输 啊，对，这是肯定的。但是呢，说实话，为什么人生充满竞赛，我也认可，是因为我从小就，其实我发现我们都是从小就是被竞赛了。就是被安排在一起比赛了，所以呢我虽然不会挑起来说咱俩比一局咱俩怎么样，但是呢我是认可的，就是说一定要比了，非比不可了， OK， 那就比吧。而且我发现比起来以后呢，我成绩也不是说都那么差，对吧，哎，成绩还互相登高着，都互相借着台阶还能长一些能耐，这是我觉得比赛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那我不得不说也不得不凡尔赛一下了、就是只要如果我被逼无奈参加的比赛， 对，成绩都不会太差，这个也是我的这种心得。 不好意思，我都是第一。 哦，你是第一啊？ 啊，对啊，小时候比赛嘛、 怪不得你不愿意参加比赛，没人比得过你。 没有， 你是真是善人、啊、 因为我确实不享受那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心里有这种输赢感的人、但是我愈大以后哈，我觉得其实可以避免，就是你拒绝，对吗？ 是， 当然， 你有权利拒绝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选择，对吧？ 于是哈，你再看体育比赛，你就尤为的佩服他们。 是， 你说人类战胜了自己的这种心理，他其实就是更伟大人格的人类。 对，他是因为他训练中嘛，他这个应该小时候在梯队的时候，就是有这一颗真胜的心吧。其实确实是有的， 而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跟别人比什么项目都没有办法再比第一了， 你就更不愿意比了， 所以我就拒绝比赛。 从小第一的人你说这落差得有多大，你想想。好，今天 我 送、 是我能接受自己第二、第三、第四无所谓了、就像做节目一样，我其实以前是很看重我们男走女友能不能一直都是收听率占有率的第一名， 也是 后来其实就 OK 了， 对吧，因为你感受过在山峰，你也偶尔到这个山腰啊，甚至你也走下山去看一看， 是， 对吧。 好了，送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Paul Swaz 保罗舒华兹，这首歌的名字阿妈咪啊，不叫阿妈咪啊，就叫艾妈咪，艾妈咪。 哎，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节目哈一直保持一个好的水准、在如今，哎呀，这个 KPI 是我们的工作衡量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尽我们的力，大家尽大家的力，好不好？我们一起合二为一的力，让我们在夜晚的这档节目能够在一起更久。 嗯， 话不多说啊，就这样了啊， 就今天 大家领会精神。晚安， 晚安。 同时也预祝明天啊，我们的奥运健儿在比赛当中能够稳扎稳打，比自己更好， 再多得好成绩。 嗯，晚安。